刘长卿饯别黄十一南游，望君烟水阔，云手泪沾巾。飞鸟没何处，青山空向人。长江一帆远，落日五湖春。谁见停舟上，相思愁百平。